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把脚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寻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这周呢，尚远和徐涛跟大伙聊的这个主题叫相声小品对对碰。 对，因为里边呢是相关相声和小品共同去演绎的不同形式，我们在这儿做一个集中的展示。 哎，也是相声小品荟萃式的为您奉上。 我看今天徐涛哈有点困容、啊、 有点黑眼圈 倦容 是是是、这个现在好多人都是亚健康， 对 啊，尤其我们演员一般晚上演完出都比较兴奋， 怎么也得宵夜一下， 哎，对，吃点喝点再休息 再聊聊、 弄得一般都是11-12点一点两点。 嗯， 尤其我们要外出演出的话呢，经常会跟其他的演员，比如说我就跟我搭档郭威住在一个房间、可是跟他一块睡觉呢，我还不如在家睡得好呢。 怎么呢？ 他老打呼噜。 哦， 所以今天呢，我是为他特意制作了今天这个主题，睡觉的趣闻。 哎，希望郭威能够听一听啊， 听了也改不了。 那么咱们先来听什么作品呢？ 这两位都打呼噜。 嗯， 而且这个呼噜应该是一个赛着一个的强。 是啊， 咱们听听这段小品叫《住店》。 嗯， 表演者郭达、李琦。 你看这就怪了事儿了，我怎么就找不着这条了呢？啊，在这了。气功可以治疗打呼噜，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不好，咱试试这个气功看灵不灵。放松，掌心向上，气沉丹田。啊，好了，这就可以不打呼噜了。 同志， 哎呦，真像是一尊弥勒佛啊。 啊，老师傅啊，你睡着了？ 谁睡着了？ 老师傅啊，你这个报纸拿翻了啊！ 啊，我说你怎么回事呢？ 哎，老师傅啊，哎，是这样，我到这里来出差，我坐了2天2夜的火车，我实在是太累了，我附近跑了好几家旅馆，全都客满，到这里来服务员告诉我，全饭店就你这个房间还有一张空床， 这个房间我包了。 走啊！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来找你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走、啊、 哦，好，走、老师傅商量商量。 走呢、 老师傅啊，你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个房间里来了嘛。 我跟你说过了嘛，走、 当然了，这个房费我一定要付一半的。 两回事，走。 啊，好好好，不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你干什么？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不让你住，你就是坐下来，半夜了还得走。 为什么？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啊？ 打呼噜。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毛病呢。老师傅啊，我这个人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打呼噜，不怕你笑话。我老婆就打呼噜啊，刚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吓了我一跳，怎么这个女人还打呼噜啊？可是我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我现在睡觉听不到打呼噜声啊，反而睡不着觉三年了 啊。我说你这个人还挺会说开心话啊。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体会，打呼噜的人性格豪爽，心底坦荡， 那是 为人忠厚，是好交朋友啊。 哎呀，真没想到啊，打了半辈子呼噜了，今天可算是找到知音了。快回来吧。 哎，老师傅啊，请问你贵姓啊？ 哎呀，免贵，姓朱。 姓朱。 你呢？ 我姓杨。 什么？ 绵绵羊的羊。 羊，温柔啊。行了，今天晚上咱两个人算是猪羊同圈了。 哎，老师傅、啊。老师傅、你同意我住下了？ 住下吧。 哎呦，谢谢你老师傅。 住下住下住下， 谢谢谢谢谢谢， 赶紧住下吧。哎呀哎呀，是上这干什么来了？ 我到这里来出差啊。我们那里今年庄稼长势很好，是丰收在望。就是最近这个虫灾有一点点抬头啊，所以我来买一点农药。 那这个情况我掌握，这两天想想就是闹虫子嘛。哎呀，办了来月了，我是干天见的，我下去做药啊。 老师傅啊，你为什么要我这个？你是？ 我是农药厂的司机嘛。 你是哪一个农药厂啊？ 黄河农药厂的。 你是黄河农药厂？ 是。 哎呀，老师傅，我就是要到黄河农药厂去联系农药。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啊。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明天歇辆车，跟我一块走吧。哪里个兄弟，农药厂销售科的科长，哈哈，我跟你这么联络联络，联络好了，我开车给你们把药送去。 哎呀，你真是一个好师傅啊！你真是一个老师傅啊！你真是一个好老师傅啊！你咋？ 老吗？不老。36岁，本命年。属羊的。 哦，羊师傅啊。 属羊姓朱。 哦，朱羊师傅啊。 还没吃饭了吧？ 还没有吃。 行了，也不好意思啊，剩了4斤煎饼了，凑合垫垫肚子吧啊。 朱师傅啊，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今天我请客。 行了， 来来来来，老朱师傅啊。啊，我从家里边带了一些小菜，还有一瓶老酒，今天晚上我们开怀畅饮，是一醉方休。 行，今天听你的，明天上梁路我请客。 哎，好好好。老朱师傅啊，你这里有没有小酒杯啊？ 哎，行了，就是他了。 啊，小菜啊， 两条鱼。这条小的我来，这条大的你来。哎，满满的一瓶老酒。 老朱师傅啊，这个不好扔掉的，这里边油汪汪的，倒一点开水进去，放点榨菜丝里边搞一个汤，味道是很鲜很鲜 的。哎，我说老杨，你还是真会过呀。行了，你自己吃吧。 为什么 啊？我这个体型那是过早的发胖，大夫说了，晚上要少吃点减肥了。 这怎么可以呀、啊？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啊？ 吃吧吃吧。 那好，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留下来明天路上我们好好的美餐一顿。 那就行，那收拾收拾，歇着吧。说了一个好汉那叫武二郎，我包了三碗，可有上几两的。 老朱师傅，你这吃的是什么药？ 哎，我的朋友介绍了我一种新药，哈利瓶。 老朱师傅，你这是何苦嘛？ 哎，出门在外，少给人家旁人添麻烦嘛。啊，行，休息吧。啊， 佩服啊。 学着喽，一个好汉呢。 老杜师傅啊，你这又是干什么？ 哎呀，我这也是减少打呼噜的一种具体措施。 哎呀，老杜师傅啊，你这就过于谨慎了嘛。今天晚上啊，你就放心大胆勇敢的打呼噜，你打得越响我就睡得越好 啊。老杨啊，我现在没这个东西啊，还睡不着了。哎，歇着不？ 哎呦，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好同志啊！今天晚上要是没有你啊，我就要睡到走廊上去。 惹不起你，我躲着你行了吧？ 出来啊，出来，出来。哦，哎呀， 哦，哎。 老总啊，老总啊，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善良了。你怕你打呼噜影响我睡觉，竟然自己睡到走廊上来了。老总啊，老总啊，我这个人不打呼噜，可是我不害怕打呼噜的。老总、啊， 哎呦，老杨，哎，我吵你睡觉了。对不起 啊，老钟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回去，回去，到里边睡去。老钟， 这两个就这可以啊？又咋的？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吗？你出钱，我在里边睡觉，怎么可以啊？ 哎呀，老杨哎，我进去啊，咱们啊，互卧，互相干扰呢。 我不怕干扰嘛，我说过今天晚上你就放心大胆的打着回来睡觉。 老杨啊，你就饶了我吧。 你进去睡觉，我就饶了你，要不然我也搬出来。 对，来来来，我进去，我进去啊！ 哎，这就对了嘛！ 哎，老杨，我这不都进来了吗？ 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我决定，这次买完农药，我就不坐火车，我和你一道坐汽车。我们要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哼，我说老杨，你锁门是干什么呀你、啊、 我要截断你的后路，让你今天晚上睡一个安稳觉。 哎呀，我的娘哎！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达李琦表演的小品住店。我相信啊，在出差的过程当中，旅游的过程当中，朋友之间，甚至家人当中，这种打呼噜被吵得睡不着的经历，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还有就是坐卧铺。 对对对对对。当然呢，这个无论是一般人还是艺术家，他都是人嘛。 对。 所以艺术家呢，经常也会打的呼噜。 对。 那我们就请上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跟我们聊聊关于打呼噜的故事。 哎，好，我们听听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 打不好瞎打。 那亲爱的观众，这样热烈的鼓掌，这是给予我们鼓励， 是了。 其实我说不好，我们这几个演员里边啊，说的最好的就得说我们这位郭启如郭老师。 您这是过奖。 谁说的好？ 我哪说的好？我就是瞎说。 我们这郭师傅总是这么谦虚。 哎，不是实话嘛。 我们两个人搭伙20多年了。40年合作，一直到现在。 是啊。 23年老伙伴。 可不。 这人就是这么谦虚。你要说他哪样好，他说都不行。 实在不行吧。 别说了，毛笔字还写得可好呢。 也不怎么样。 人一说话，你毛笔字写得这么好。写不好。瞎写。你这相声说得好呗。 说不好。 瞎说，都是这么谦虚啊！20多年如一日， 哎， 应该说我们这位郭老师什么缺点都没有。 哎呀，那您别这么说，缺点很多 啊。当然了，也不能那么说，人一丝一毫缺点都没有，那还行啊。 这倒对， 反正这么说吧， 哎， 我们这位郭老师白天是没什么缺点， 哎。我这个夜晚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睡觉的时候爱打呼。这当然也不能算什么缺点，但是这打呼算什么缺点呢？这应该说是属于自然灾害。 那我是自然灾害。 不是这句话怎么讲呢？ 怎么讲呢？ 它这个自然现象，自然条件，反正甭管怎么说，那就是打呼。 我就算是爱打呼啊。我也知道， 哎， 可是你没法啊，那怎么办？ 啊，就可是这样，人夜里睡觉才打呼呢。 啊，是 啊，白天坐着怎么一点也不打呼 了呢？ 我白天坐在那在打呼啊。 这白天睡着了也打呼呢，呼声小，没有夜了声音大。 反正呼声老大一点。 哎，反正这是我们团里边的四大名呼之一。 咱们团里还有四大名呼， 四大名呼啊。 嗯， 啊，我们这位郭启儒郭老师是一个 啊，我其中的一个。 哎，我们那位刘宝瑞啊，那位刘同志啊，又是一个。 你爱打呼， 爱打呼啊。 嗯， 还有我们那弹弦的那位马长青马师傅 啊， 也是一个。 你爱打呼， 马季，您看年纪不大，也是一个。 他也爱打呼。 哎，您看这四个人可都打呼不是？ 嗯， 那应该说是流派不同，各有特点。嗯， 这打呼还有什么特点呢？ 哎，这个音乐性都很强。 打呼还有音乐性吧？ 有 A 调，有 B 调，有 C 调，有高音、中音、低音，都不同。 我真没听说过这是。 嗯， 怎么？ 您看我们这四个人呢， 嗯， 也很难得凑在一起呢。 啊 啊！你看我们那马长青那位马师傅打那呼啊，他是音乐性强。 他这呼怎么打？ 怎么打 啊？ 我这小打呼啊。 您行您行，您这有音乐性吗？ 我学他那打呼啊。 这个 大家可别受我的影响啊，有时候我一打呼大家都睡着了，是吗？ 不能 啊。嗯，他那打呼是这样。 怎么打？ 他 那呼呢？ 他打那呼应该叫做喷气式的。 喷气式的。 哎，他打呼是这样。 怎么打？哦，带吹气的。 哎，他这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 夏天的蚊子盯不着他脸上。 什么？ 全给吹跑了。 跑了。 嗯， 这是刘宝瑞。 要说我们这四个人里边啊， 嗯， 最好的还得说我们这位郭老师。 我打呼又有什么特点呢？ 是爆炸性。 好嘛，爆炸性的。 嗯，另外您要是新房子让他住啊，他这个钢骨水泥的房子呀，你听得见回声 啊， 你打呼啊。 嗯， 但那老房子他住不得。 怎么 那一打呼都掉土啊。 是啊， 要怎么说爆炸性的？ 您这玩意太夸大了。 但是您睡着了，您不知道。过会儿我把您这呼给您录音录下来。您看我们坐火车呢，火车开起来，叽噔当噔，叽噔当噔，多大声音呢？压不下他那呼去。 我这呼比那火车声还大。 哎，那次我们出差四个人，这其中有我们这位郭老师，我们三人都不打呼，就他一个人打，都是软席卧铺，四人一小房间。他在屋里这么一打呼，列车长都跑来了。 嗯， 当时叫门开开开开，同志，我说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你们这屋里谁带着发电机呢？ 我带发电机的， 就这呼给吵的。 您说话也太夸 大了啊！另外，他一睡着了，我们那三个人呢都甭睡了。 怎么？ 我们就得坐那儿聊天。 嗯， 那怎么声音太大了？ 嗯， 一觉睡俩钟头，睁眼一看，嚯！ 对啊，你们还没睡呢。 我们也不好意思说您这呼声太大把我们吵得睡不了了，我们只有说可不是，我们不困，没事聊聊天。 嗯 嗯，哎呀，我这嗓子都干了。 嗓子干了， 打呼打的。 嗯， 喝了点水还说呢，你们聊着吧，今儿我太困，我还得睡。 嗯， 我们有一位实在绷不住了。 嗯， 哎呀，郭老您还睡呀？ 您这呼打的可够呛啊。 嗯，哎，郭老还谦虚呢。哎，打不好瞎打。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和说的打不好瞎打。 一般呢，我们听到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名字呢，都很有这个文艺范儿。 哎， 啊，比如说这个戏曲漫谈 是 啊，戏曲与方言 嗯 等等一系列。但是今儿这名字打不好瞎打，多接地气啊！ 那些是跟论文似的， 啊， 这跟是口语化的。 对对对，啊，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嘛。 哎，我们徐涛知道不知道相声界哪些名家打呼噜声音大？您有耳闻吗？

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小段含梨片，今天跟您聊的是睡觉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很有意思的笑话，贼说话，由郭荣启先生表演。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诱惑什么啊，各行各业均是一样，干这行就得说这行。有这么句俗语，三句话不离本行吗？可是也有不说的，您说这小偷就不说啊？您看哪个掏皮包的走在街上拦着人家跟人商量没有？他这是犯法，他不能说。有走街上跟人商量的吗？哎，同志站住，你有事吗？您上哪儿去？我到百货大楼买点东西。哦，那一定带钱了，我打算掏你皮包。没有这事儿，谁没有说话的？哎，也别说，有这么一故事，这个贼呀还真说话了。在天津啊，郊区有这么一家农民，北房三间一明两暗，有一贼去偷他了。家家有时候啊，粮食不够吃，这家也很穷，这贼呢就偷这家农民去了。住着北房先生一明两暗，里屋呢老两口正睡觉呢，老头老太太。这个贼呢进去了，一般农民呢他家里也没什么很好的摆设，很少关门，也没有院墙，就是那么三间房。这贼进去到外屋一想，准没东西，除非就是农具，铁锨呢镐啊，到里屋去了。进里屋里他就摸摸，这摸那四旮旯空，摸了半天任门没摸着。这贼心想，今儿走这家比我还穷了，这偷什么呢？这任门没有，摸来摸去摸的旮旯啊有一个坛子，这坛子里搁的什么小米儿，有个四五十斤。这个贼进来有一点脚步声呢，刚才这老头抽烟呢，把烟袋磕了没睡，眯缝着。他进来时候这老头就听见有脚步声，许是进来贼了。可是屋里黑，老头躺着呢，歪着身就这么看，可不是吗？心里话，我也甭愿意，这家里这门没有，你偷什么呀？偷不着兄弟也就走了，老头没愿意。可是他摸这坛子以后，老头心里哆嗦了，麻烦，我家四五口就指那点小米说活着了，这要给拿走受得了吗？这贼摸着这小米呢没法拿，这坛子这么高，四五十斤小米能抱着走吗？要么说是贼起飞智呢，他真有主意，他把这小罐脱下来了，铺在地下，那意思把这小米倒在小罐上，完事儿一拢，弄个十斤二十斤就走了。可是他脱小罐这时候呢，这个老头都在这儿蒙眼瞧着他，抡什么了？老头也明白了，坏了，他搬坛子搬不走，他脱下小罐来往小罐上倒米，一拢就拿走了，不行。老头稳中计没原因，他抽旱烟，拿着大烟袋一勾这小罐，把小罐勾起来卷吧卷吧，搁枕头底下，不愿意了。这贼把这米搬起来往这一倒，哗，全倒地下，把坛子又搁在那儿，那意思呢就拢这小罐，一拢小罐一滴了就走了，一摸这门没有。谁纳闷儿啊，是拖在这儿，哪儿去了呢？摸了半天没摸着，他纳闷儿，他纳闷儿，正功夫啊他就忘了在哪儿了，他一纳闷儿呢嗯出来了，心里话这怎么回事呢？嗯出声了。这老太太惊醒也听见了，哎，老头子，醒醒，有贼了， 睡觉吧，没事儿，没原因。这贼不敢原因了，就在这蹲着。老两口子又不说话了，他这还接茬摸，心里话摸不着小罐，我怎么都走这米啊？跟着摸，他也着急，越着急呢越纳闷儿。跟着又来一声蹦出来，这声比刚声声音还大，嗯，又蹦出来了。这个老太太实在忍不住，老头子行行，是有贼了，睡觉吧，没贼。这贼说话了，没贼，没贼，我小罐哪儿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小段《贼说话》。这周我们的主题是相声小品对对碰，每天一个主题，为您奉上不同的相声小品作品，也是名家荟萃，精彩纷呈。 对，当然说您更喜欢相声还是喜欢小品的，那就按您各自的选择和品味吧。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些反映不同题材的精彩节目给您带来最集中的展示。 哎，我跟徐涛啊，我们俩再准备准备，哎，看看再搜罗搜罗还有什么好的主题，哎，好的素材，我们隔一周啊，下下周继续为您聊聊这个相声小品对对碰的话题。 那我回去赶紧找找。 好，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个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 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五幺八 国外社区邻里狂欢节就要开始了， 全国500家社区门店携手左邻右舍，邀您狂欢一整月， 邻里团购拼团砍价，让社区居民共享省钱计划。 199元加入安心合作社，即可享受免费配送、购物返利、优品免费体验等六大权益。 518国外社区邻里狂欢节，打造品质生活，助力和谐社区。 详情请下载国安社区 APP 或门店咨询400-655-1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停车不再愁，农行解您忧。登录农行掌银 APP 附近本地优惠栏目，支付1分钱，享最高10元 ETCP 停车费优惠，8000名额先到先得。详情关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上汽大众途昂1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酣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